女神小雨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的下午4:05，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2017年的中秋节。在这儿呢，首先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在今年你吃到什么奇奇怪怪馅的月饼了吗？都可以关注我们的易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982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我是小雨，欢迎大家来到 FM98.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女神百分百。今天呢，其实是由我来代班元一的这个辣妈环节。当然了，我本身也是一名辣妈。那今天呢，在我们这个先来预告一下我们百分百 party 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啊。我们要互动的话题呢，就是二胎到底该不该生。有很多人可能一听到说要生二胎就是非常的害怕，但是还有一部分人认为说二胎是一定要生的，因为这样的话你以后就可以有两个孩子陪你一起过中秋，就不会那么孤单了。当然各有各的说法。那今天在直播间里呢，我也是请来了一位很有资格聊这件事情的我的好朋友。他是当时我在医院里面生孩子，我们都是差不多时间生，大家就有一个群，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一个姑娘，大家都很团结，是我们群里面的一个女孩。我们欢迎二胎妈妈畅畅，欢迎你。 大家好，中秋节快乐。 对，畅畅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可以说非常的有爱。她家的孩子要不然畅畅你先来介绍一下你家孩子两个孩子大概的情况。 哦，好的。我是有两个女儿，然后呢大女儿是4周岁，然后小女儿现在是9个多月，等于说他们俩是差了3岁3个月，差不多 3岁3个月。 对。 那你当时在怀二胎的时候是计划范围之内吗？ 说实话不是的。但是如果说完全意外也不是，只是我一个好朋友，然后他是挺想要二胎的，然后他就跟我聊说他想要二胎。一开始我是没有这个想法的，但是被他聊了，然后我就产生了这种想法，但是还没有想好，所以就是说要不然试一下。 其实生二胎这个事儿是需要一个助力的，我觉得。因为有些人对会觉得说已经有一个孩子了很烦人，如果再来一个该怎么办，就会觉得生活有点被打乱了。但其实你要真的把他养大的话，也是怎么说，还是会给你带来的幸福大过于麻烦。 对，那肯定的。 对，所以一会儿在我们今天的百分百 party 环节呢，也会好好再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那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大家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易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了。进入到中秋节的女神麻辣烫，那既然是辣妈正传的环节呢，还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些和辣妈或者是跟母婴相关的一些资讯。今天我来准备的第一条资讯呢，是最近有挪威的一位机长，他和他的妻子，他们两个非常爱好每天出去旅行，然后呢有了孩子之后，他们就带着娃天天飞着玩。但是呢他们在带娃出行的经验当中比咱们强的一点是，这两个人他们总结出了心得，他们历时了6年研发出了一款叫做儿童多功能行李箱。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东西？ 哦，还真不知道。 很厉害，我来给大家看一看图片，我觉得是之后我们都可以考虑买的，但我不知道在哪可以购买到，可以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啊。这个东西呢完全解决了出行途中宝宝睡哪儿的问题。这个多功能行李箱一经问世就获得无数爸爸妈妈的追捧，早在2016年就获得了全球婴儿移动旅行用品大奖，更在2017年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旅行用品展中呢斩获产品创新奖的殊荣。它最大的亮点是可以把可以把行李箱变成睡床，这是申请过专利的。对咱们来说可能是很新奇，但是外国的一些小朋友很早就已经用起来了，睡得非常香甜。我们来看两张图片，这个是一个行李箱哦，它打开之后就会变成这样，而且可以很好的和飞机啊包括高铁上的一些座椅进行一个完美的衔接。 哦，它这个等于说它这个脚也是有支撑的地儿。 对，我觉得这还不错。 对对对。 但是唯一的问题是，就是如果是很大年龄的孩子可能就不能用了。基本上是我觉得看那个图片感觉是在1岁以内。 对，1岁以内看着像是。 可是畅畅，你会选择在一岁以内不停带孩子出去玩吗？ 倒不会特意的，但是前段时间就是带着我们家，就是等于说两个孩子一起去三亚，这时候孩子才老二才七个多月， 那有没有带来一些灾难？ 其实还挺乖的， 真的。 对对对，其实还挺乖的，就是可能要睡觉的时候稍微有点吵，多多少少有点小尴尬，但是机上的就是人还是会比较理解。 对， 别的倒还。 所以这也是一会儿在百分百 party 环节当中，我们想跟畅畅一起来讨论的一些关于有两个孩子的话，带他们出去玩该怎么办呢？这对于我现在来想的话，可能真的是一个灾难一样的，完全不敢想。大家如果要是正在想生二胎，或者是在动摇，或者是你已经有了二胎的话，都可以关注我们的一直播花椒直播平台，搜索到活力982，跟我们进行实时的沟通和互动。同时呢，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的右下角点击视频直播，也可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再次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既然说到中秋节，其实过中秋节很多人都吃月饼。这两年我觉得前两年的时候大家吃月饼的激情基本上是被减灭了很多，因为月饼就会让大家觉得很无聊。但是今年朋友圈里面各种网红月饼以及一些很新奇的口味好像又让大家重燃了兴趣 啊。是吗？ 啊，你还不爱吃月饼吗？那畅畅，你知道我是一个非常爱健身的人吧？ 啊，对对对。 但是前两天我迷上了某酒店很有名的一个流心月饼，它在那个微波炉里面加热30秒，那简直太好吃了。 对，我唯一比较喜欢吃的月饼也是那个美心的流心月饼。 我吃的是另一个某酒店的，对对对对， 嗯、 什么岛酒店的，太好吃了，很难买、 嗯， 也是一个朋友送来的，我觉得简直太可恨了。所以，既然说到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在吃美味月饼的同时，还是不要忘记我们节目的宗旨，就是健身是为了让你做最更好的自己。所以今天我找来的第二条资讯呢是。有一个辣妈，她是四个娃的妈，然后她带着她的四个孩子健身的视频，可以说是相当的励志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请稍等，我们的视频可能没有导进来，我来看一下，在这儿。很炫酷。这个可以说是超级高难度了，要不要回去效仿一下？ 我看可以。哦，他四个都是男孩。 嗯、哦，天哪，四个都是男孩，这可怎么办？孩子配合大家很不错呢。现在我们来播放的一段视频是一个非常辣的辣妈带着四个儿子在健身的视频，大家也可以在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来进行观看。很有爱耶，妈妈本人也是受累了。 是啊，四个孩子真是难以想象。 我觉得可能正常人如果有四个孩子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还想象自己还能带着四个孩子还在健身。哎， 对对对， 可能基本上闲下来的时间就累瘫了。 对，就是休息。 太不容易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很需要爸爸来出一点力。虽然说我之前看过一个恶搞的段子，但是我觉得很有道理啊。它那里面写的是全世界最没有用的母婴产品就是孩子的爸爸。 哦，对。 所以畅畅，你生了二胎之后你老公给力吗？ 啊，说实话他还可以。 很棒，那你是一个很有福气的女人 啊。因为我觉得孩子基本上过了3岁之后哈，他就是需要陪他玩的时间比较多、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爸爸就是能更好这个角色。 是， 对， 很多人也觉得说不放心爸爸带孩子，基本上一个最大的原因呢是因为觉得男人比较没有耐心。那今天呢我找了一个小视频，这里面这个外国爸爸他创造出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来抑制孩子哭的方法，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现在播放的这个视频呢是一个爸爸带着孩子，孩子在不停地哭，爸爸现在采取的方法就是采取噪音法。 这个方法其实还真的是挺管用的。 他竟然就不哭了耶。 孩子就安静下来了。我的天哪，这个方法是科学的吗？ 对，是科学的。 你也用过吗？ 我用过，我下载过那种就是专门的那种噪音的，就是等于说白，就是说什么白噪音吧，我忘了那个名字的软件。 嗯， 里面有什么吹风机的声音啊，什么吸尘器的声音啊，然后就是还是挺有效的。 哦，不过我确实发现，有的时候我带着孩子出门的时候，发现他在车上，比如我们那个广播的音乐声音放得很大声，但他却能睡得很踏实。 对对对，其实他不一定是需要完全安静的，对。就是如果说有规律的声音，他可能也会有助于他这个睡眠。 带孩子真的是一门学问。好了，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辣妈正传，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生二胎的一些故事。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四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这城市 凌晨几点的样子？ 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欢迎回来，这里仍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非常有经验的二胎妈妈畅畅，一起欢迎她。 大家好。 哎，还是再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 哎，是的。那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易直播平台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982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你是正打算怀二胎，或者是在犹豫到底要不要二胎呢，还是说已经有了二胎有一些苦恼和小心得，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面跟我们进行实时的沟通和互动。同时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收听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好了，进入到我们辣妈正传环节呢，刚畅畅你就可以大胆的说出你的故事了。刚刚我们也是了解了一下你的基本情况。 嗯 嗯，就是两个孩子，大女儿现在是四岁，小女儿是九个半月。 哎， 其实他们两个相差的年龄我觉得很合适，差三岁。 对，一开始我也觉得是比较合适，就是说因为他们跟我说如果差一岁两岁的话，就是说两个孩子可能都比较难带。然后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手忙脚乱。但是前两天我又看到一个说法，说是不能差三的倍数。 三的倍数， 比如 说 不能差 六岁九岁十二岁。 对，还有包括三岁。 嗯，为什么呢？那七岁为什么只是倍数呢？ 因为他说你看老大上小学的时候，可能赶上老二正好上幼儿园。那老大小升初的时候，老二又上小学。 哦，就家里一家人一直在手忙脚乱的， 都是在这个节点上。然后就是说那可能家长的这个精力可能会不够，就是说分配在两个孩子上，因为对他们来说都是比较关键的。 他可以有一种方法就是放养啊，不管， 但是关键时刻还是要那个操心一下。 现在跟我们简单说一下，就是你当时刚刚得知你怀二胎的时候，你的内心是崩溃的吗？就是你在这个第二个孩子还没有出生之前和他出生之后，有没有一些预想上的差异？ 就是知道怀孕的时候，其实就觉得这可能真的就是天意吧。 其实很好，可能会有很多人羡慕你，但他们不知道你可能内心也会有一些自己的。 对，那肯定的，肯定的。因为当时老大其实刚是给了我一个喘息的机会吧，就是说可能晚上 的好不容易熬出头了。 对对对对，好不容易熬出头。 什么？又怀孕了？ 对，然后就觉得好像接上了这种孕傻三年，然后又三年。对对对，就是傻到底了那种感觉。但是你真有了之后吧，其实就是说女人这种母性吧，她可能就是说她肯定还是舍不得。 哎，那你当时心里会不会有一种天然的保护欲，比如说我就是内心觉得我绝对不会偏袒老二，我觉得我的老大很可怜。就当时你是怎么样来平衡这样一种关系的呢？ 其实内心里面是想着说对两个孩子都是平一样的，但是有的时候因为可能老二比较小，但是就是有时候你自己无意识的可能就会对老二关照的多一些，因为他比较小，你可能总是要抱着他哄着他这样。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意识不到，就会对老二可能。 那老大会吃醋吗？ 会的，会。 真的？ 他 吃醋的时候会跟你撒娇，会撒娇吗？会说什么？ 对，就是比如说我要抱老二的时候，他也会说啊，妈妈我也要抱抱。对，要这样，就是说他希望我也抱他。 对， 所以应该把孩子养瘦一点，这样的话抱起来不会费劲。开玩笑了，小孩子还是健康最重要了。 对对对，当然。 但是呢，说到这儿就会有很多人对怀二胎有一些误区，比如说因为你很有发言权嘛，比如说怀二胎肚子是不是会大得很快呀，然后体重会不会比一胎的时候长得更多呀，或者还有人说二胎生的时候很轻松，基本上有传言说半小时搞定，这些传言你要不要用你的亲身经历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我觉得应该都只是传言吧。 是吗？可能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也会有些差异。 对，而且每胎，而且我觉得体重这方面的话，我觉得二胎可能会就是说增长体重，也许可能更有可能是比生一胎的时候要控制的好一些。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你也已经知道，如果说你吃的太多，你体重太重，然后肚子太大，孩子太大的话，那可能到时候你不好生。对，这个时候其实你已经有了一个意识了，然后你可能会多多少会控制一些。 所以你一胎跟二胎体重都重了多少，方便透露吗？ 一胎的时候重了将近50斤。 反面教材哦。 太反面了，太反面了。然后二胎的时候相对好了很多，那也差不多得有30斤吧。但那个时候我本身底子就是说等于说基数比较大，一胎的时候也没有完全减肥这样，然后等于所以说生的时候其实跟生老大的时候体重可能也就差个7-8斤左右吧，也并没有差太多。也是挺胖的，也是挺胖的。对。 所以说体重这个事情大家可以不用担心，因为我之前上网也查过一些资料，我之前也有同事呀朋友们生了二胎，他们非常惊慌的跟我说，小雨很可怕，你以后要二胎的话一定要考虑清楚，说生二胎会比一胎胖很多很多。但是我倒觉得这个事情完全是在自己控制范围之内的。 对 吧？ 是的、 对。而且呢，关于怀孕这个事儿，我想提倡给大家的就是在孕期一定要做一些运动。是这样的，因为我怀孕的时候一直在运动，就是你让你的身体保证一个良性循环的话呢，你的身体会达到一个很适应的状态，这样孩子的成长也会好，而且其实对体重的保持也非常有帮助。我在怀孕期间只长了14斤的体重。 哇，那你真的是很厉害。 对，当时就一直在群里面直播炫耀。就很开心， 我们都很羡慕你。 没有，但是自己也是付出了很多努力，并不是不劳而受，因为我也是，其实我如果吃东西我也是会胖的。 对，你肯定是要也得有毅力嘛。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理念，也建议大家，如果不管你是怀孕还是没有怀孕，只要你作为女生来讲，保持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其实对于无论你想不想生孩子，其实对于你的身体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循环。 对， 所以现在要不要考虑来加入我们的健身环节？ 对，我正打算呢。 OK， 那接下来刚刚我们还说到一些怀孕的误区，他们说生二胎的速度会很快，这个你有什么体验吗？ 这个因为我老大是顺产的嘛，但是我老二是因为一个突然转臀位的一个原因，然后我老二等于说是剖腹产。但是我的朋友生二胎的话，就是首先有一点，就是说有的人说生二胎肯定就不如一胎那么疼，这个绝对是假的。 绝对是假的。 对，因为 为什么？ 因为我那两个朋友生二胎的时候，他说疼痛感完全不低于这个老爸。 那你当时生头胎的时候有没有打无痛分娩？ 没有。对，那个时候我就是靠着我强大的意志力。对， 我觉得有一点我是很遗憾的，就是我没有体会到生孩子的疼。因为当时开到3指，我不是很疼，我就打了无痛分娩。 但因为有的女人她就是说生的会比较快，她就是说宫口开的比较快，那这个时候其实她疼痛她是可以在忍受的范围内的。那有的时间比较长的，这个时候她可能不光是说疼痛，包括她的意志吧，可各方面她都会有一个消耗，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她就会觉得很难熬这样。 所以说每一个生过孩子的妈妈都是很伟大的。 对，很伟大。 但是在这儿我也要跟大家说，刚刚为什么我跟畅畅说我在生孩子的时候没有感到很疼，开到3指都没有觉得很疼，就是因为我一直保持锻炼的习惯。是真的，我当时在咱们应该是在一个医院生的吧。 对， 我们在医院生的时候，我在病房区已经要临产了，我还在那个病房区跑步。当然不要提，大家不要效仿我啊，但是也可能我是一个特例，但是我觉得确实是跟运动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生之前和整个过程当中，我一直没有把自己当成孕妇。比如说做一些简单的很小重量的5公斤的负重深蹲呀，还有一些 臀部的简单的运动，这些都是可以帮助你在生孩子的时候快速生产的，也算是一些小妙招。因为如果你要是去产科医院的话，医生可能也会建议你在临产的时候做一些爬楼梯啊，还有深蹲啊等等这些动运动。 对，是的，还有做那个球吧， 对，对，这些运动呢也很适合在产后恢复来做。 对， 所以还是不能躺着，因为有很多人不幸流产的话，他们可能都是因为在怀孕期间，怎么说没有运动，他们可能觉得说，他们的理念是说一定要一直躺着，不能运动，这样才能保胎，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 应该大部分是您说的这样，但是可能有的人他确实就是说就必须的那种。 那你当时是怎么样的？ 我就是什么事儿都没有。就身轻如燕。 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上半时段时间不多了，还有一个问题想问畅畅，生二胎和生一胎的妊娠反应是一样的吗？ 这个应该是每个人都不就是说有差别。 你这两个孩子是怎样的？ 我这两个孩子就是都没有什么反应。 哦，就一切正常。 对， 没 有什么孕吐，没有，完全没有。 也没有恶心。 没有。就老大的时候那个有过这个叫妊娠阳疹吧，长了大概有十几天，然后他自己就下去了，就这也是说是怀孕的一种反应。 当时我怀孕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得要吐，但是我一直没有吐，我就很担心是不是自己身体出了什么问题。于是有一次我就自己想把自己抠吐 啊， 就是因为有那么几天可能是有点想干呕的感觉。 对对，会有， 对， 也会有， 但是始终没有吐出来， 吐的状态、啊、 是的， 达不到。 对，所以这个也有人说，怀孕期间的反应和你在遗传有关系。就比如说你的妈妈有没有长妊娠纹，你可能就会遗传；你的妈妈当时有没有吐，你可能就会遗传。 我听过这个说法，但是没有，就是说不知没有证实过，就是说这个是不是科学的。 好了，所以说怀孕这个事情还是一个很高深的、很高深值得研究的领域。那也请大家不要走开，我们上半时段就是这样，在下半时段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生二胎呀、养两个孩子诸如此类的一些小问题，可以在一直播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酒吧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雨，一会儿见喽。 声音就在于这里。 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女神小雨闪亮登场，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本期的女神小雨。那今天我们百分百 party 互动的环节的互动的话题呢是二胎到底生不生，一些生二胎的误区，希望可以帮大家避免掉，也让大家了解到说生二胎其实我觉得跟自己的选择也有关系，并没有那么的可怕，大家可以通过一个正确的视角来对待和看待这件事情。可以关注我们的一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982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时呢，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来收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刚刚上半时段我们聊了一聊关于畅畅的两个孩子的情况啊，刚刚我们其实主要说的是一些怀二胎的误区，比如说二胎会不会比一胎生得更快呀，怀孕时候的一些反应啊等等等等。接下来我们就想聊聊这个教育的问题了。我一直都觉得大家可能最最最有点恐惧的就是说有两个孩子该怎么办。我之前还听有朋友说他不要二胎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二胎一到周末可能爸爸就说哎，我送老大去上这个班了，妈妈就说我送老二去上那个班了，拜拜，两人就拜拜了，等孩子一下课再接完孩子回家，一天就过去了。可能很多人会有这方面的一些担忧，所以我也想请畅畅，他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想让他来跟我们讲一讲就是关于两个孩子教育的问题，他是怎么样去权衡的，或者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你的小问题。 会有，像我家老大现在刚上幼儿园嘛，然后他可能就是存在一个分离焦虑啊，初期的分离焦虑，包括他要适应集体生活，其实我觉得这对他来说都是一个，也是一个教育吧，就不光是家长，还有那个幼儿园的老师。 提问，老大的幼儿园离家近吗？ 还可以。但是如果我们也是开车送他， 那开车送的话大概车程要多长时间？ 大概六七分钟吧。 六七分哦，那真的很近。送老大的时候老二谁管？ 就是家里的老人，爷爷奶奶啊什么的。 那说明你的家里还是很给力的。有一些人坚决不要二胎，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人能帮助他们，他们可能也没有经济实力去请阿姨呀之类的，所以就只能自己带。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真的不太建议生二胎。 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很多人都会考虑，就是说那我要上班比较忙，那谁会帮我带啊，这样，或者确实还有一个经济条件的。 你现在是不上班吗？ 对，我现在不上班。 很幸福。 没有没有。 但是如果每天都跟两个孩子一起相处的话，会不会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说还想要一点自由？ 那肯定的。对，现在其实因为老二其实属于说是不是计划内的，不是完全计划内的，所以说在这之前本来我想的是老大上了幼儿园。 咱们两个是不是一天生的？ 好像不是吧。你是？ 我是12月6号，因为我们家孩子现在也是9个多月呀。 哦，14号我是。 哦，14号，还差了一个星期。 对对对， 所以现在基本上都他们会的事儿和技能也都差不多。那我知道现在大概这个大小的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了。 对，其实挺难带的， 很难带，上蹿下跳，而且他会有自己的一些小情绪。只九个多月的孩子，基本上除了会说话，什么都懂了。我们家孩子现在这两天研发出来了一个新的技能，就有点像小狗哎。那你跟他说暖暖，鼓个掌吧，你开不开心？他就这样。 哦，他现在会鼓掌了， 会鼓掌。然后说、哦、你学一下小老虎吧，他就啊，就这样。 哦，那挺厉害的。 对， 我们家现在还只会再见。 对，但我们家不会再见呀。所以这就说明每一个孩子他其实性格是天生与生俱来就带的，所以他在每一个阶段会的一些事情也会有一些差异，跟他的自己的兴趣爱好和方向都会有所不同，包括他吃东西味道就是口味的区别呀、什么的。 对， 那现在你家老大跟老二的饭都是谁来做呢？ 老大因为上幼儿园了嘛、所以基本上幼儿园吃，那周末的话可能就是家里的老人给做，然后老二的基本上是我自己来做。 很辛苦 啊，确实有点， 而且你要变着花样给他做。现在我们家孩子，你已经不能用单纯的米粉来糊弄他了，他不爱吃了，他必须得吃新鲜的，你给他熬的什么粥啊，各种做的那种小点心啊，变着花样给他做，他才爱吃。如果你要给，你知道吗，他厉害到什么程度，我给他喂一口米粉，昨天是真的来不及了，给他吃了一口米粉，结果吃进去直接吐出来。 像我们家也是，我像我们家就是说给他吃泥那种的、他已经不怎么接受了。 对，所以有了二胎的话，你还得分出多余的精力照顾二胎，然后呢老大可能也在上幼儿园。对于畅畅来说，我觉得当二胎妈妈真的是很不容易，非常辛苦。但你现在是不是已经适应了？ 还好吧，除了就是说晚上可能睡眠这一块确实是。 哎，那现在睡觉两个孩子是怎么分配的？ 老二会让他睡小床，那老大就是说睡大床。 都跟你们在一个房间里？ 对，因为他，我觉得老大可能现在还比较小，再加上因为他知道有妹妹嘛，那如果说把他分出去的话，他可能会觉得哦，妹妹跟妈妈在一个屋子里，然后我在别的屋子里，他也可能是不同意的，所以基本上就是还是在一起。 很难，天哪。那现在如果就是回家的时候，老大会要求你多余的精力陪他玩吗？ 对，他会要求你陪他看电视啊，抱抱他呀，或者是说啊、妈妈，我想买个这个，你下次可不可以给我买啊？就是他会拉着你，就是说跟他陪他这样。 之前我为什么会邀请畅畅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因为我在他的朋友圈里面有一天他发了一个小视频，太有爱了，我看了很多很多遍。但是那个视频很遗憾，今天由于他的那个格式的问题，他是竖着的，没有办法在我们直播间里面播放，非常的遗憾。我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会找机会来调整这个视频播放给大家看。我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会这么触动我。那个视频呢，就是畅畅的大女儿在哄二女儿，然后呢他们两个都在床上，大女儿就用她的头蹭一蹭二女儿的那个胸前，然后二女儿就笑得非常的开心。我觉得这个画面好有爱。还有一个视频是大女儿给二女儿讲故事的，也是很有爱。所以我觉得可能真的不是每一个家庭的两个孩子都能这么和谐，可能有一些孩子真的会什么出现打架呀或者吃醋这样的状况，会有的。所以就会让我觉得这畅畅的教育很好。所以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平时你是怎么教育老大的？就比如说他在看待妹妹啊，为什么，就是你怎么跟他聊才能让他妹对妹妹这么好的，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我也会对他说，我说因为这个是你妹妹吗？你们是一个爸爸妈妈，那以后你们要一起长大，你学会了什么儿歌啊故事什么的，你可以说给妹妹听啊，这样你等妹妹再大一点的时候，她就可以和你一起说一起唱了。这样那其实像老大这个4岁这个孩子的你，他其实这个时候就比较热衷于角色扮演嘛，那他就会觉得啊、哦、那我是一个小老师了。对，他就说那妹妹是我的学生，我就 可好可爱啊、 我就可以教他我会的一些东西嘛。 嗯哼， 对，所以他就会像视频上面那样，就是他学到了一些什么新的儿歌呀、故事啊什么的歌谣，他就会说给妹妹听这样。 哇，所以在幼儿园里学到的东西就学以致用啊。 对，也是很聪明的一个姑娘， 她其实也挺有欲望去展现的， 很可爱。其实这样的话，也对你家老大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哎， 嗯，对对， 可以让他变得非常的有母爱，而且又善良。 对，而且很温暖， 很温暖。嗯，所以我也是看了畅畅发的那个视频之后，我就忽然觉得说生二胎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可怕。哎， 对，那肯定的，肯定还是说快乐的时候要大于辛苦。 对，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百分百 party 的环节呢，也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正能量，就是在怀二胎这个事情上，我觉得啊，首先二胎很适合，一定是要有经济基础的家庭，你首先要能养得起两个孩子。如果说这个孩子给你的家庭带来了太重太重的经济负担，那我觉得确实会是一个压力。嗯， 对，那肯定的。 对，首先如果你没有什么经济负担，其次呢就是你要在精神上面给两个孩子支持。就比如说我肯定是要生二胎的，但是呢不是现在所以说如果以后我怀了二胎的话，我肯定会跟我们家老大会跟他说二胎呢并不是为了要跟你来抢爸爸妈妈的爱的，而是说要陪伴你，你们两个人一起手拉手一起成长的。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方向和理念，对孩子来说他们就可能比较容易接受了。 对，就是说你们两个像朋友一样啊，这种，然后呢一起长大，然后一起陪伴。 对， 嗯， 而且一定要跟他们说明白，爸爸妈妈就是哪怕他觉得可能会有点偏心，但其实只是因为比如刚刚你说的，因为老二太小了，你没有办法，肯定精力会分在他身上多一点，但是不影响你对老大的爱，这是肯定的。 对，因为他老大有的时候会说，妈妈你为什么不抱我啊，这样，那我就说因为妹妹还小，她还不会走路。 对呀， 说等她会走路以后，那你们两个就手拉着手一起走。 你要跟她说你小的时候妈妈也是每天这样抱着你的呀，所以说应该多留存一点视频当做证据。 对， 如果老大发出不满的声音，你就把之前的视频给他看，你看妈妈我当年是怎么抱着你的，多不容易。 是，他现在其实就有的时候我也会给他看。 那你给他看他很小婴儿时候的视频，他三四岁这个年纪会有什么反应吗？ 嗯，他会说，比如说啊，妈妈那个时候我还不会就是说拿奶瓶啊，这样。 他会很喜欢看自己小时候的视频吗？ 还挺愿意看的，而且我给他确实录了很多，包括照片啊什么的。 所以说要当一个合格的二胎妈妈，你的手机内存一定要够。 对， 256G iPhone 10。好，今天在百分百 party 环节跟畅畅聊得很开心，也希望有一些误区，生二胎的误区啊和养孩子的一些事情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很好的借鉴，也希望大家对这件事情不要害怕。我是小雨，那我们今天的百分百 party 环节就是这样，我们来听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周杰伦的告白气球，来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然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我的秘密花语。在今天的秘密花语呢，会跟大家讨论一下那些怀孕期间准备的没有用的母婴用品，我们走过的弯路你们就不要再走了，要提醒给大家有些东西真的没有必要买，不要走开，精彩一会儿就回来。 我想一杯，品尝你的美。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们的视频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断掉了。还好机智的我反应快，立刻就回来了。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易直播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酒吧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我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今天的秘密花语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就是在怀孕期间经常会买一大堆很无聊没有用的母婴用品。比如说如果你怀的是一个女儿的话，那你要花的无谓的钱就更多了，会看到一些很粉嫩的小玩具啊小衣服就很想给他买。但是直到现在我们家孩子已经9个多月，马上到10月6号就10个月了。哎，今天是几号？4号。后天我再来上直播的时候他就已经10个月整了。但是有很多东西都是直接送人就没有用过的。今天呢在秘密话语环节，我跟畅畅就会来给大家分享。畅畅比我的经验要更加丰富，因为他已经是一个2胎妈妈了。跟大家分享呢，就是有一些母婴用品真的很没有用，大家在准备的时候可以不用再买了。畅畅你先来分享一下吧。 现在我想一下，我记得好像我那个时候就是说怀孕就快要生产了嘛，然后准备去住院的时候呢，当然真的是带了一大堆的东西。 发现都没用吗？ 我觉得有一些确实是没什么用，像好像就是之前，但我觉得还也分孩子的情况吧。像我们家就是说穿那种就是说就是说那种 衣服连体衣嘛。 啊对对对，这个时候他那个因为经常就要换尿裤嘛，因为刚新生儿他就是说比较尿的比较频繁的时候，包括拉的比较频繁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很麻烦。这个时候就很麻烦， 就不穿衣服吗？ 那 个时候我们家孕小阿姨都说不用买裤子，她不用穿裤子。 其实我觉得还真的是这样。 所以你今天要跟我们说的第一个没有用的母婴产品，就是月子里小孩不用穿裤子吗？ 也不是，就是说你还是说多准备一点，就是说上身的这样的衣服，我觉得吧，因为它下面 月子里面的小孩子，他基本上就是拉和尿很频繁，所以呢，大家要多准备一些那种就是可以系带啊，或者有一个那种粘扣可以粘上的，穿脱都很方便的那种衣服，或者是下面带一点的那种连体衣，下面裤子一粘，裤脚就粘上了，那种衣服都是很 OK 的。 对，现在我发现现在好多就是说衣服它就粘扣的就会比较多，其实系带的我也觉得稍微有一点不太，因为我总感觉它里面的那个系带的话，它可能会有点硌到孩子。 而且可能是因为孕傻，我在月子里面系了很多次那个带，我总系错，我找不到那个正确的方位口。但是我在这儿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是之前我有一个很好的闺蜜，她从日本买了2件，就是日本很便宜的那种母婴品牌的衣服给我，但是非常的好用，一直穿到现在，她都还可以当上衣穿，很舒服，就可以当睡衣。所以我觉得可以给孩子们买一些那种 oversize 的衣服，就是她长大一点，还可以当短袖短裤穿 啊，对， 就很方便。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防抓手套，我建议大家千万不要买。之前我在快生的时候买了很多副防抓手套，上面都印着我爱爸爸 I love 妈妈，买了很多颜色不同配色的，还有什么小兔子的呀小猫咪的呀，各种花色的，很可爱。但是后来生了之后发现它根本戴不住，他的手太小了，套进去的话那个东西就会掉了。而当你的孩子的手足够套进那个防抓手套里面的时候，你又会发现他根本就不可能听你的话。 对， 所以呢，防止他一直抓自己的话，只有一个笨办法，就是要勤给他剪指甲。 剪指甲，对，是 真的就是这样。没有什么聪明的方法，只有这一点。 而且我觉得我是建议是用那种就是像小剪子是那样的指甲刀的，因为我觉得那样的话它比那个就是说咱们成人用的那种我觉得要更。 我买的就是那个贝亲的套装，一直用到现在， 是带那种小剪子的吗？对，有一点弧度的那样的，我觉得那个是比较方便的。像我们家老大 3-4岁了还是在用那个。 哦，嗯，能用到很久， 还很久，这很久， 使用率很高，满值了。 其实一个就足够了。 是的， 对， 所以生两个孩子很棒哎，因为老大穿完的衣服了，还可以接着穿呀。老大用完的东西了，还可以接着用啊。这样一想也是省了很多钱。 确实省了很多。 但是你会不会还是有时候忍不住想给老二买一些新的衣服、小裙子什么的？ 我可能会倾向于就是想再给他买鞋这样，因为我觉得每个孩子他的脚是不一样的。 对， 我觉得可能老大穿过了，那也许老二穿的不一定舒服啊什么的，可能会想买鞋。至于衣服，确实是目前为止还没有考虑买太多新的，还是 老大衣服已经够多了。 对， 而且 衣服比较多。 对，大家千万不要买太多的衣服，是因为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你的亲戚在你月子里面或者在去医院看你的时候，他们基本上不知道买什么，他们都会买衣服。 对，是这样的。 而且我还有朋友，他们不知道孩子多大嘛，我有一个是我孩子的干妈，我一个非常好的闺蜜，她当时给我们家孩子买了一条裙子，很好看，就是那个公主的蓬蓬裙。她当时去那个店里买的时候问人家说，你这个裙子多大的孩子能穿呀？那个店员就跟他说3周，他就想，哦，出生3周就可以穿了，那刚好合适呀，一出生就能穿上了。结果不生孩子的人可能不知道3周的意思是3周岁，那个裙子非常大，我们家孩子属于个儿比较大的，他现在穿上就根本就不可能穿上，所以还得等好几年。 对，有的时候会说那你孩子一周了，他其实说的都是1周岁。 对， 是， 就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笑的事情。所以说买一些用品，而婴儿用品也是需要跟一些有经验的生过孩子的妈妈们来进行研究的。还有比如说呢，像非常有用的婴儿用品，当时生之前完全没有想到，都是在月子里补了很多，比如说电动吸鼻器，妈呀，那简直就是救星。你们家有这个东西吗？ 我买了，但是我是跟那个就是那个生理盐水那个喷雾一起买的，那个喷雾我用的比较多，可能我们家孩子还没有就是说达到需要用那个吸鼻器的那个，所以那个我还暂时没用。 每个孩子情况不同，当时我们家孩子经常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新陈代谢太快，经常会有鼻屎。但是小孩子他没有能力把它弄出来，所以呢，你就要在网上给他买那种电动的吸鼻器，把它吸出来。想想他们真的很幸福哎，当时咱们小的时候哪有这些东西？ 对，是 就毒死啊！ 你要是如果真的买到一个特别好用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像我之前买过一个那个手动的，我觉得那个其实挺鸡肋的 啊。我买的是电动的 啊，电动我觉得应该可能会挺好用的。 对， 嗯。 但最近他长大了，那个东西也不知道放到哪儿去了。 你还是要收起来，万一再有老二的时候还可以用得上。 对呀，万一再有老二的话还可以用哦。所以说养女孩真的是一个无底洞。我出去逛街的时候经常看到一些很可爱的小衣服，我非常的忍不住想给他们买，比如说一些斗篷。我觉得斗篷这个东西其实挺鸡肋的。 确实，我们也有一个别人送的，到现在都没有穿过。 可是穿上很洋气，你给他系一个小围巾，再戴一个小帽子，那就是小公举降临哎。 对， 昨天我就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在婚礼上面呢，有一个二胎妈妈，她带了两个�孩子，都很大了，小男孩差不多都有5岁左右，小女孩可能7-8岁的样子，又穿了一个蓬蓬裙，外面套了一个米色的风衣外套。鞋子搭配的也是米色的，我觉得天哪，好精致！以后我的女儿也要这么穿。 我好像就是说，在我女儿她还比较就2-3岁的时候吧，她可能因为一直没有把头发留起来，所以就觉得好像在这方面打扮的就比较少。 我女儿也是，我女儿长得很像小男孩。 对，但是我觉得真的说，你小女孩如果说把头发都留起来了，然后扎了一个辫子，或者说就是这样散着的话呢，其实也应该给她准备一些公主装扮。 是的， 嗯嗯。 想想其实也挺悲哀的，因为我的女儿是那种你必须得给她穿了很粉嫩或者是非常明显的裙子，再配一个蝴蝶结，别人才会说哎，你家是小女孩。如果不这样的话，大家都会说哦，你家是你儿子吧。我就会觉得怎么可能，我们多可爱的小姑娘。养孩子是一门很深的学问，那同时呢，在准备物品这件事情上面也真的是很有意思。当然了，我们说这么多其实也还是需要大家亲身经历了之后 自己去摸索。也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感谢畅畅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就是这样咯，我是小雨，拜拜。 So baby, in between, notice the blue sky.